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英国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亲自试飞太空船二号，安全完成亚轨道测试飞行，开启了私人太空旅游的序幕。再过四天，贝佐斯也将亲自上阵自家太空公司蓝色起源亚轨道飞行器进行首次飞行。而两个月之后，马斯克的太空探索计划也将搭载四名普通人开展为期三天的太空之旅。那么，私人太空旅行为什么在近期突然集中出发？太空旅游除了满足少部分富翁的飞天愿望之外，还有哪些现实价值和意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经济问题专家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算了一下，从尤里加加林第一次进入太空到现在整整60年的时间，即便是60年之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太空始终也被认为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说本周布兰森乘坐他的亚轨道飞行器成功体验了四分钟的失重飞行之后呢，让全世界感到非常的惊奇和激动。咱们先抛下门票的这个门槛不说，他的这次飞行让我们看到了太空航行跟普通人的距离极大的拉近了。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评价这一次飞行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啊？飞行的画面给两位留下怎样的印象？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布兰森从2004年成立了这个太空旅游技术开发公司到现在过了17年了，这17年他主要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这个坎坷才有本周的这次成功飞行？ 他成立这家航天公司事实上呢是从2004年就开始了，因为之前呢其实他实际上是从唱片业开始做的，唱片业到成立航空公司，这本身就要有一个转型，适时的把原来的公司做结算，也就是说在这个唱片业达到顶峰的时间，他呢及时出手拿，然后转行做这个航天。说起来确实也有17年了，这个坎坷已经是够大的了，就是说一需要进行资源的重组资本的重塑他花了很长时间。其中鲜为人知的一个事件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在他的事业起初的时候然后花了一大笔钱买这个 Allen 的技术。大家知道跟比尔盖茨一起创业的一个人叫 Allen， 他呢事实上呢离开微软以后他做了太空一号。布兰森的起步他其实上是买了这个 Allen 太空一号的这个技术，当然技术是比较陈旧一些但是呢总不能重新开发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步呢是关键的一步。这之后呢遇到了两次滑铁卢，一次呢就是2014年试验的时候出了事故，那么也死了人，那只好项目呢被暂停了一下。还有一次呢大家可能都不太注意的，就是他2019年对外宣布航天试验说是成功了，表面上的成功掩盖了他事实上在航天试验的当中出了一个事故，而且事故应该说是很大的一次，就是他的尾翼脱落。当然为什么还宣布成功呢，就是因为他安全着陆了机组人员几个人没有死伤，虽然机翼脱落但是他呢安全的着陆了，所以他对外还是仍然宣布的他是成功的。其实这么大的事故没死人而且还安全着陆了算他的幸运。所以事实上呢他的这个整个的17年以来啊实际上是波波折折坎坎坷坷走到今天。最近的这次安全返回呢应该说也是在前边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不算探索的过程当中才取得的，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到现在应该是比其他的这个航空试验的这个包括 SpaceX 包括贝索斯蓝色起源其实是坎坷颇多的啊，这是相对而言啊。 看这次呢这个布兰森上太空的画面感觉到呢很惊艳，他的这样一个航天器呢并不是火箭， 一般来说呢，像太空去旅行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呢，都是发射火箭。它是呢，坐着一个呢，感觉特别现代化的飞机，然后呢，平稳的飞行，飞入到了呢，大约呢86公里的这样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呢，恰好呢，超出大气的中间层，而进入了呢，散逸层。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既可以算作呢是太空，但是呢，严格来说呢，它又不算呢最严格的太空，是属于呢亚太空。因为现在根据联合国太空的定义呢，一般都是在100公里以上，但是呢，超出85公里的范围，超出了大气的中间层的范围，也可以认为是太空。因为呢，这个部分呢，空气已经十分稀薄，和太空的空气状态呢，基本上是差不多少。它的这个飞机为什么能够飞到这样一个高度呢？一般的飞机呢是飞不到这样的高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高度呢就没有空气了。飞机的动力呢，它要靠呢后部的发动机喷射尾气，然后呢借助空气的反作用力产生的推进的力量。在这样一个86公里的高度呢，几乎没有空气，或者是极其稀少的情况下，它已经没有空气反射的力量。那它靠什么呢？它的这个飞机呢，实际上呢和一般的飞机不一样，它又安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就是呢是一般的飞机的空气推力发动机，和呢这个不依赖空气推力的火箭发动机相结合。所以呢在空气稀少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到平流层以上的中间层的时候，那么估计呢它这个火箭发动机呢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向上冲，一直呢冲到86公里的高度，然后呢它再返回。所以呢它这也是一个呢现代化的飞机和火箭发动机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它的这种尝试呢应该说也具有挑战性，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探索。 啊，就像周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这一次飞行的高度呢也是另外一个关注点。就在大家为他这一次成就鼓掌的同时，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吧，可以说是贝佐斯，他嘲笑布兰森这次飞得太低，只有80多公里。按照贝佐斯的说法呢，说最起码应该飞行超过100公里的高度。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对比介绍一下这个布兰森、贝佐斯和接下来马斯克他们这三种太空旅游方案主要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其他的两个贝索斯、马斯克呢其实都是用的火箭，所以这个是区别很大的一条。应该说哈，在整个的行业里看，那么一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技术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呢我倒不这么看。因为事实上这其实是不到卡门线20多公里这个航空高度的时候对飞机的一个考验。这个航天器啊，有是在100公里以上的啊，在海拔100公里以上确实是定义的卡门线的这个叫限域吧。它虽然是在以内，但是说实在的，你如果超过了10公里，大家知道10公里是我们目前一般的商业用这个航天高度。所以我就说利用飞机能够飞这么高，你想它是不是不是一般的飞机。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还这一点是应该是肯定的，不应该是仅仅的这个是嘲笑。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蓝色起源啊，就是贝索斯嘲笑他，就他没有逃逸系统。到了这个近地轨道100公里以外的航天领域，真正越过卡门线的，一般来讲这个航天器应该有逃逸系统。也就是说在万一出事故的情况下，它能够安全的返回地球。这一点不管怎么样，确实我个人认为布兰森虽然做了大量的这个宣传推广，因为这个人是很善于做宣传推广的，这一点其实他是不能回避的。也就换句话说，一旦出现了事故，你怎么返回地球，这个他没有跟他的商业客户啊，虽然他卖了很多票了已经，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个安全逃逸的问题。 再有一点就是体验。应该说呢，布兰森的这个航天器的这个航天飞机的这个体验啊，主要是他从他的这个观察地球失重体验这个来讲。虽然失重体验这个很多客户哈，或者说商业客户是想追求这个失重体验的，这一点他可能跟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差不了太多啊，大概都是几分钟吧。但是有一点大家知道，做商业旅行其中一条就是想从航空器上去看地球这个蓝色的水球有多好看。大家都反映这个布兰森的这个观察窗口比较小，它小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飞机吧，就飞机大家坐这个窗口的这个座位的时候，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色的时候，那么大的一个飞机的窗口那么小，所以大家说哎呀，我的至少是这个窗口的两三倍甚至更多哈，你才这么飞机窗口这么大小，那我有什么更好的体验吗？所以可能在这些方面我觉得确实应该是他的一个弱点吧。他跟贝索斯跟马斯克相比较而言，当然他的票价也相对便宜，大家知道就是不管贝索斯马斯克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不管你是2000多万还是5000多万，人家布兰森的票价才卖25美元吧，预售的当然哈，其他的两家还都没正式飞行呢。我觉得主要的特点方面哈，应该说还是很明显的有区别的，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在高度上。贝索斯和马斯克不管你是这个蓝色起源还是 SpaceX 啊，都是高度都是在近地轨道上，都是在卡门线以上的，高度还是有区别的。也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的是真正的航空体验还是航天体验，这个还是有差别的。业内人对这个卡门线还是比较看重，也就是说你超过了这个100公里卡门线才叫进入航天领域。 贝索斯他的这个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呢，他要通过火箭然后呢把乘客发送到10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太空，然后呢把乘客呢运送到宇宙空间轨道站当中。那一般呢现在的宇宙空间轨道站呢基本上是在400公里左右，中国呢刚刚发射成功不久的这个天宫二号的轨道站呢是390多公里，接近400公里。它是呢要让人们呢通过做呢运载火箭，然后呢和宇宙空间站进行对接，在宇宙空间站里边呢待一段时间，体现一下呢太空旅行的这样的感觉。那马斯克呢，他的技术水平呢应该说是最高的，他是呢要通过火箭发射飞船，然后呢把太空游客运载到火星，在火星进行着陆，甚至说呢将来要在火星呢设立营地，然后呢在火星生活一段时间。马斯克的这个太空旅行模式和技术模式就目前来看呢是难度最大，技术强度最高，最难实现，而且呢也是成本最高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所以呢从美国的这三个富豪以及呢他们所经营的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模式来看，几乎呢太空旅行的这么几个模式都被他们这三位富豪的这样一个技术探索，他们的这样一个对太空的探索所包了。他们这三种模式基本上就是未来太空旅行的三种模式。当然未来会不会有更远的太空旅行，也就是说超出火星的太空旅行，这个是有可能有的。但就目前人类的技术、人类的智力、人类的能力、人类的在时间上的寿命上来说，应该呢把人类运送到火星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非常耗时耗力的一个事情了。再向更远的太空进行旅行，恐怕呢技术难度将要呢进一步加大，人的生命的寿命的时间也不一定够用。所以就目前来说呢，我觉得美国这 三个太空领军人物，民间的太空探索领军人物，他们的模式基本上包括了全太空旅行的模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赤诚不变中国军魂，永葆本色，挺拔姿态。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事迹展播为您讲述戍守边疆的军旅先锋、大学生退役士兵、榜样人物叶热托里肯巴达义。叶热托里肯巴达义，男，新疆昌吉人，哈萨克族，中共党员，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文研2002班学生。2016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入伍，凭借戍边优异表现，是当年唯一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服役学生。18年返校复学，竞聘担任学校退役大学生士兵组织旌旗中队的组织委员，因事迹突出，被学校授予校园青春榜样、化大之星荣誉称号。18-19学年获评人民奖学金。19年5月被评为第14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当年7月，他承担国庆70周年群众游行开天辟地方阵训练任务，获得嘉奖。9月获得推免研究生资格。12月获得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奖。20年5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退伍大学生士兵。8月参加中华全国学生学联合会第27次代表大会。叶热服役于我国西北边陲的多民族村庄白哈巴村，那里环境复杂，天气恶劣，常年积雪。叶热和边防战士们站岗放哨，边境巡逻，救人与偷渡分子斗争，帮助当地牧民解决各种突发事件。由于位置偏远，村民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少，跟汉族同胞的交流成了问题。作为连队中唯一的哈萨克族战士，他向部队领导建议，为牧民们开设了汉语课，逐渐组成32人的汉语班。除此之外，他和战友们还和牧民一起办起军民运动会，为巩固民族团结、军民情深做出贡献。祖国70华诞，他主动申请成为开天辟地方阵中的大学生教官。在训练过程中，他带领同学刻苦训练，将部队中的铁血精神传递给每位同学，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母亲献上最好的祝福。四方的哨岗磨练了叶热沉稳耐劳的性格，不来一次边关，永远不知道戍边人坚守边关的伟大；不来一次边关，永远不能体味边关冷月战地黄花的精彩。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英国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亲自试飞太空船二号，安全完成亚轨道测试飞行，开启了私人太空旅游的序幕。再过四天，贝佐斯也将亲自上阵自家太空公司蓝色起源亚轨道飞行器进行首次飞行。而两个月之后，马斯克的太空探索计划也将搭载四名普通人开展为期三天的太空之旅。那么，私人太空旅行为什么在近期突然集中出发？太空旅游除了满足少部分富翁的飞天愿望之外，还有哪些现实价值和意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两位刚才介绍了三种太空旅游方案的主要区别，通过新闻报道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开发者之间唇枪舌剑啊，已经能够通过这些言语之间的对抗感受到激烈的竞争关系。就像两位刚才回顾的，目前开发太空旅游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商人。我不知道在两位看来，这个太空旅游这个项目本身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市场？不管前面说的哪一种方案吧，真的会有人买票吗？还有就是目前这么多私人公司投入巨大的精力财力开发的太空旅游技术，未来会是怎样的一种盈利模式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商业的起步啊。 不仅仅是科学探索了，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的起步。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来补充一个例子，大家能就能理解这个区别了。 NASA 呀，就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它呢有一个政策的变化，就是前几年呢，当时的奥巴马总统有这么一个政策上的转向。那么因为小布什的期间呢，美国的宇航业呢应该说是原地踏步了。奥巴马总统呢跟国家宇航局跟 NASA 商量呢，是希望呢能够提升美国的航空技术。那怎么办呢？钱又有限，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宇航太空的这个用，如果你要用国家的钱，那么需要用国会批准，但国会并不想在这方面呢，特别是没有看到实际的商业好处的时候，大家知道横断上面上来看，美国的这个航空技术可以说主要目标是四 G， 就是说它首先是 guns， 就是武器， gold 金钱，然后 glory 这个荣誉， god 是上帝。它为了这四个目标呢，而且呢主要是以武器跟金钱为主要追求目标的。但如果你国家的航空没有达到这前两个目的的话，就是武器跟金钱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的国会持续支持这个项目的动力就很小了。特别是呢，美苏之间原来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以后呢，它的武器的太空武器的这个作用也不像原来那么突出重要了。所以呢，奥巴马总统跟行政当局呢做了一个政策转向，是就是把近太空的或者说技术级别比较低的转给商业用户，来商业资本家来进行操作。所以呢当时呢就把所谓的近地轨道这个商业的机会让给了像 SpaceX， 像马斯克这帮人，也就换句话说，布兰森、贝索斯、马斯克，其实还有 Allen， 我当时说了，其实咱们不能忘记这个人，把这个商业机会让给了他们。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是想探索更远的太空，远地轨道了，比如说探索火星，重点移向了更远的太空，而把这个近地轨道的这些商业的机会，包括 SpaceX 后来还开发了一系列的星链技术啊，就是进入通讯领域，就是航天通讯领域，这些商业机会那么转给了这些商人，而国家把它的重点转向了更远。这样的话，那么美国的整个的商业结构关于航天领域的分工也就确立了。而且呢马斯克还特别的幸运，当时呢在奥巴马的时代啊， NASA 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当时的太空站，大家知道美国已经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航天飞机算是成功了，付出了很多的经济成本，那么就是说干脆把一个订单交给了马斯克去执行，就是干嘛呢，让马斯克负责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运送人员这件工作，把订单直接给了马斯克。因此马斯克是拿得着订单的，他非常幸运。这个其实给他的这个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航天的探索 SpaceX 的不断的技术升级提供了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好处。总而言之，由于行业结构的改变，商业机会的确立实际上给了这些商业资本以重大的这种商业机会。我觉得未来的航天业应该说既有国家为主导的更向更远太空的探索，包括中国啊，我们在火星上成功登陆啊，进行了整个的行业上的重构。我觉得未来呢，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当然还是以欧美为主，那么近地轨道的商业，那么基本上说是商业资本来接管了。更远的太空可能还是以像火星啊，还像我们国家一样，是以国家资本驱动为主。这样的分工我觉得对航天业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一个合理化的推动作用。高精尖的技术可能还是以像 NASA 和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国家驱动做这样的分工，国家队探索远太空，那么商业机会留给商业资本， 不管是欧美和中国，中国未来也应该是这种态势啊。虽然中国可能要晚一些，不过我个人是感觉，也就是一个10年20年的期间吧，国内的商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大。近地轨道的通讯，这个首先是会中国的叫商业资本首先进入的一个领域，太空探索可能是第二步的。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商业行为的这种重要性在中国也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我觉得呢，这个太空旅行呢未来非常有前景。因为呢随着地球人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呢会有更多的想法，会有更高的这样的探索。尤其是呢地球当中的富人阶层，他们很多人呢有探索精神，也有冒险精神，也有呢要到宇宙当中去旅游，看一看从宇宙的视角怎么样看待地球，这样一个心态。甚至有的人呢出于呢对未知的探索的精神，想到火星上去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呢从这个视角上来看呢，未来的太空旅行，未来的太空技术探索应该呢是非常有前途的。从贝索斯他在7月20号要进行太空旅行，还空闲一个舱位，那么他对这个舱位进行拍卖，最后呢以2800万美元拍出了这个舱位的这个事情来看呢，就是很多富豪都想去上太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一类的舱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呢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太空旅游、太空的技术探索未来应该是非常有前途的。 两位刚才都介绍了就是它的市场的前景。实事求是的讲，就全人类的资源来说，现在送人类进入太空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围绕这个话题或者这个新闻呢，我们也看到有人质疑说目前太空旅游只是少数有钱人的盛宴。当然了，也有人认为无论如何这也是降低进入太空门槛的一种途径，也可以让太空之行更加舒适。包括两位刚才也谈到，其实商业太空技术的开发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对人类深空探索技术的贡献。最后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两位如何看待所谓太空旅游和普通人的关系。 就像刚才咱们分析一样，就是说太空旅游这件事呢确实是比较昂贵。譬如说这一次空座位布兰森拍了2000多万美元。这个 SpaceX 马斯克呢，其实他的票价曾经一度卖过5600多美元。这确实是富豪的盛宴，而不是普通人能够目前所能够想象到的，或者说能够触及到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技术是这个样子的，它基本上是有一个曲线，就是成本可能有一个不断升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它会逐渐的成本增加会平缓下来，直至成本掉头向下。基本上的商业开发都有这么个过程。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提升，那么成本的不断下降，那么普通人就会越来越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未来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具体有多长啊，可能也有个50年半个世纪能不能就是说能够达到普通人也能够有这种机会的这种时候，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并不是说完全不可置信的啊。当然我倒是觉得除了太空旅游这一种商业模式以外，还有其他的商业模式。譬如说直接的近地轨道，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国家比如华为它是打几颗星啊，并不一定说像星链一样做一个同步轨道啊，所有的要多好几百颗星在那盯着。我倒觉得这个对于商业上来讲，通常的我们如果未来，原来我们觉得卫星电话啊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一般老百姓都不可能用得到。但是未来由于我们 航天技术的发展，我们同步轨道有很多星可以打上去，不管是马斯克还是我们的华为或者是其他国内的一些企业啊，都可能进入这个太空通信的领域。未来打卫星电话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未来如果我们在这一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打卫星电话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再有一条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我们进入太空领域，生产制造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生产很多东西，由于重力的影响和各种污染的情况啊，我们做一个精度很高的、洁净度很高的生产车间是需要巨大的成本。如果我们比较容易的或者以比较低的成本在太空做生产车间，会极大的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样的话，如果在未来的技术成本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水平的话，我们把这个制造业的成本在太空当中取得一个合理的水平，那我们生产高精尖的这个产品，如果能在太空以合理的成本生产的话，应该说在民用领域里面能够有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也就换句话说，我们进入太空做生产车间，可能叫性能价格比有一个意外的提高。那么就是换句话说，我以较高的成本，但是生产产品的质量能够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提高的话，我们可能应该说负担得起或者说有必要去买这种太空车间生产的产品的时候，那么太空产业就进入了一个能够想象到的一个超高的阶段，也就是说进入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我想可能是我们能够希望地球人或者地球村的普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的太空服务的阶段就到来了。 未来呢，太空技术探索应该说呢非常有前景，主要呢是因为它在人类有市场，因为呢人们的好奇心、人们的探索心理不会让人呢就心甘情愿的永远待在地球，永远呢止步于地球的场景、地球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而必然呢要通过技术把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脚步挪到太空。所以呢太空呢未来是大有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前景，这主要呢是人类的需求所导致的。所以呢太空探索技术会随着人类的这样一个需求不断的呢得到进步。那太空技术的进步反过来说呢也能够使人的生活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相关的技术呢也能够带动呢人类普通技术的提高，并且呢给人类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就是呢让人们知道离开了地球以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外部空间、太阳系的其他星球我们能够呢怎样去探索、怎样在那里生活。 就像两位刚才分析的一样，技术的发展速度有时候确实会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乐观的分析人士认为说，前往太空的大部分技术的价格在未来都会随着时间下降。这样来看呢，在未来普通人可能也可以等到星球旅行或者说去外太空旅行的这样的机会，甚至是在外层空间工作的机会。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再见。